listening to Resonance。

You are listening to Rhythmix 节奏驾到。

goodbye. Then one of us gets too drunk and calls about 100 times. So who you been calling, baby? Nobody could save my place. When you looking at those strangers, hope to God you see my face. 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节奏驾到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欧美流行音乐单元正在直播当中，刚刚我们的开场来自于2011年12月在悉尼成立的一个澳大利亚流行朋克乐团，叫做 Five Seconds of Summer，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 Young Blood。这样一首歌呢，用如今的话来讲，可以翻译叫做小鲜肉啊，年轻的血液嘛，是不是啊？来继续关注我们下面的带有一种实验性的先锋气息的歌手，他的声音我们是过耳不忘啊，一听就能够记到脑海当中，来自于 The Weeknd 带给我们这样的一首 Cut Out of My Name， 一起来听一下。 Falling for you was my mistake. Out My Name by The Weeknd。 歌曲当中我们看到了有些歌词当中会说，哎呀 Baby Call out my name， Say call out my name baby， 就是只要你呼唤我的名字我就会留下来的一种感觉，是不是能够唱出来很多这个小情人们他们在分手之前的那种感觉，心里很纠结但是说不想让对方离开自己的一种情怀。 Call out my name 来自于 The Weeknd。 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久违了的一个乐团 Magic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曲。自从他那首歌 Rude 之后呢，好像是销声匿迹了，不过这回他又发了新单曲 Core， 一起来听一下。 And I know we said one more fight and we separate. And I know we said can't keep living our lives this way. And I know we made 10,000 other real promises.What we said, it's easier said than done. Cause I don't wanna give up anymore. To even know we're standing at the door. I said even though we'll never know for sure. Darling, I just feel it, feel it. I feel it in my core, my core, my core.Like I did before, before, in my core. Don't give up. 驾到。 话说这样的一首歌曲能够让我们静静的收听一下哈，这样一首 Core 跟之前那首歌 Rude 完全是不一样的一种节奏，来自于同样的 Magic 乐团。继续来关注我们下面一首歌曲了。这首歌曲呢要值得来去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呢这样一首歌呢来自于西班牙的一位歌手叫做 Alvaro Soler， 他呢曾经也是跟这个很多歌手们来一起去合作过一些单曲，比方说当年呢跟 Jennifer Lopez 来合作过西班牙英语双语版本 本的一首歌，叫做 And the Same Sun， 在同一个太阳，在同一个阳光下哈。当时呢也是在美国呢，是包括英国是全球发行。这样一位出生在1991年的西班牙歌手，当时很有意思，他的爸爸是德国人，妈妈呢是西班牙人，在小时候他能够说多国语言，而且在10岁时候全家搬到日本住，到17岁时候呢他开始学习这个电子钢琴的课程，然后2010年又搬回到了巴塞罗那，会发现整个的这个过程哈，有一点点的这个绕啊，绕弯弯，所以呢他的音乐里边会融合了东西方的一种音乐文化的交融在里边。一起来感受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Alvaro Soler 带给我们的 Ella。 Lluvia de mayo, ella es la que sabe que no te engaño. Hasta que llegó el día en el que se evaporó, con el ritmo con el que ella va. A mí me pone malito, y cuando está a mi lado, se me olvida el pasado. Nos perderemos en otro lugar.Porque yo sé que aunque ella me envenena, sé que vale la pena para tenerla un minuto más. Ella si solo supiera, ella que me desespera, ella, ella, ella, solo vivo por ella, ella, ella. Ella si solo supiera, ella y su piel morena, ella, ella, ella, solo vivo por ella, ella, ella.Poquito a poquito es como me roba cada respiro y aún así decido andar el camino yo con el ritmo con el que ella va a mí me pone malito y cuando está a mi lado se me olvida el pasado nos perderemos en otro lugarPorque yo sé que aunque ella me envenena, sé que vale la pena para tenerla un minuto más. Ella si solo supiera, ella que me desespera, ella, ella, ella, solo vivo por ella, ella, ella. Ella si solo supiera, ella y su piel morena, ella, ella, ella, solo vivo por ella, ella, ella.En otro lugar, porque yo sé que aunque ella me envenena, sé que vale la pena para tenerla un minuto más. Ella si solo supiera, ella que me desespera, ella, ella, ella, solo vivo por ella, ella, ella. Ella si solo supiera, ella y su piel morena.Solo vivo por ella, ella, ella. A sound you will recognize. A feeling you will never forget. 英美榜单，世界流行，致敬年代，且听今天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您正在收听 Raise and X 节奏驾到。The best choice. Baby girl used to ride on the metro. Had a dream of diamonds and stilettos. First class in Miami from the West Coast. Never wanted to be homecoming queen. Not just another girl in the strip club. Working hard, now the dollar's gonna miss her. tipper, making sure she's gonna come come with me. One money, two honey, how much can I throw? If I hug, I can't say no. Oh, I won't let go. I fell in love with a dancer. Tonight you made a killing cause you're gorgeous. Yeah, we gon' have a hell of a time. Blue honey's everywhere like a cartoon. Ooh, baby, I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Give it to me like your mama never taught you. I'll make it rain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One money, two honey, how much can I throw? If I hug, I can't say no. Oh, I won't let go. I fell in love with a dancer. Show. Ain't ashamed to say it, I'll let everybody know. You don't have to say no words, you let your body speak. Baby, I don't care, no, I don't care. I fell in love with a dancer.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Dancer, 一首歌来自于 Florida。他的歌曲呢都是很好听而且很洗脑的一种歌曲啊，他会用很多的一种重复的小节和节拍呢，让我们自己始终是处在一种比较有状态的舞蹈当中。而且呢像是 Florida 他的新单曲 Dancer 呢，已经是光这样的一个歌名就能够让我们忍不住想要跳动起来，加上他这样的一种嗓音哈，能够让我们在纵情欢舞当中心也跟着能够跳起来一下。这里是正在为您在周末时间当中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我们四个小时的欧美音乐节目正在进行了，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三个字啊，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呢是声音的声，一定记住哦，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915这四位数字，马上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直播歌单咯。当然了，今天晚上的话呢，还是要邀请各位听友还有网友们能够有机会的话来到国图音乐中心啊，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来去感受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个乐享四季第12场的时光四重奏音乐会。而且今晚呢是由我来去主持一下现场的音乐会咯，如果你在场的话，也许能够看到我更多的一个另外一个侧面啊，古典音乐的一面。也希望各位听友网友们来喜欢我们今天的歌曲的安排。 OK, 稍后时间继续来听来自于 Paul McCartney 这样一个老牌的音乐人了，带给我们的这样一首歌曲 Happy With You。 那值得一提的是呢，其实 Paul McCartney 应该是很多人心中一个神级别的人物了，像他的声音我们也算是一张口就可以能够识别得出来。 Happy With You, 和你一起最开心了。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正在直播。 I sat around all day, I used to get stoned, I like to get wasted, but these days I don't, cause I'm happyWith you, I got lots of good things to do. Oh yeah. around angry. I used to feel bad, but nowadays my day don't have to be sad, 'cause I'm happy with you. I got lots of good things to do. Oh yeahSing, walk a bluebell carpet, watch the children playing games, catch a moon and drop it, hear the gentle mantra roll on a frosty morning, see the mighty ocean break like a sailor's warning.

took me back to East Atlanta, na-na-na. Oh, but my heart is in Havana. There's something about his manners, Havana, ooh, he didn't walk up with that, how you doing? When he came in, he said there's a lot of girls I can do with. Oh, but I can't wait for I'm you. I'm doing forever in a minute. That summer night. And Papa says he got my love in him. He got me feeling like this. Listening to Rhythmix 节奏驾到。 听过了很多版本的 Havana， 包括有 Camila Cabello 他自己演唱的版本，包括还有很多人的翻唱，但这样的一回纯人声的翻唱版本 Acapella 的版本 Havana 你听到过没有呢？这个版本是来自于 Pentatonix 他带给我们的作品了。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 Pentatonix 他们呢简称叫做 PTX， 来自于美国德州的阿灵顿的这个纯人声乐团，他呢曾也就是在 The Sing Off 第三季的总冠军，由四名男生跟一名女生成员组成。那记得很清楚，在这个2017年的格莱美音乐奖颁奖礼上的这个 Pentatonix 他们还现场演绎过一小段音乐，去致敬一些那些我们熟悉的歌手还有那些音乐家们。那这个版本的 Havana 也能够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二个时段当中了，欧美流行音乐的时段。下午的时间来继续流行下去，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 Mr. 长长小航 Lucas Graham 带给我们的 Love Someone， 一起来听啊。 There are days I wake up and I pinch myself. You're with me, not someone else. And I'm scared, yeah, I'm still scared. That is all a dream.As days go by, even the worst ones, you make me smile. I'd stop the world if it gave us time. Cause when you love someone, you open up your never loved someone like I do. You probably never loved someone like I do. When you say you love the way I make you feel, everything becomes so real. Don't be scared, no, don't be scared.Days go by. to lose. But when you love someone, you open up your heart. When you love someone, you make room. 这样一首歌算大歌了，是不是？来自于 Carrie Underwood， 久违的声音 ，Love Wins。那么 Carrie Underwood 他的声音呢，可以说让我们体验到的就是一种大乡村的味道哈。乡村音乐其实并不村儿，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种提法。之前刚刚我们听到过来自于惊喜满满的 Lucas Graham 带给我们的 Love Someone。 那之后的话，我们又感受过了这样一种大歌版本的乡村音乐 Carrie and Old Love Wings。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感受一下英伦风啊，这种风格是一变再变。英伦风的话呢，我们觉得有必要来跟朋友们分享这样的一个新进的乐团，而且呢，它也会夹杂一些小电子啊、英国的民谣啊，略带了一点点小悲伤的英格兰风情啊，风格呢有点点像 Coldplay 跟 Snow Patrol， 那它就是 Passenger 带给我们这样的一首歌。To be free， 一起来听一下 Passenger 他的新歌吧。 Fine line New Jersey， farmland stretching。Far as the eye can see, not much down there but sun-scorched pastures in 1953. The war was over and they came searching for a place to be. They left the Rhineland, they lost their home.All their family. Like feathers on the ocean breeze, they went spinning and tumbling across the sea. Never know where they'd come down or who they'd be. Like heather on the hillsideThey were bruised and they were battered by the breeze, searching for a place to be free. 听过这样的英伦风的 Passenger 他的声音，我们真心会觉得啊，听了这么多的欧美主流的流行单曲之后，很多时候音乐当中存在的这种含义并不明显，有点点小傻歌的感觉，尤其是歌词的部分。但是这样的一首歌曲 To Be Free 让我们听到来自于 Passenger 他的声音当中的一些小的生活态度跟腔调所在，这样的一种很走心的感觉来自于 Passenger。 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马上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0915查询我们的本周歌单。下面的时间 James Bay featuring Alicia Keys Us。 Sometimes I'm broke, cause sometimes this shit is nothing but smoke. Is there a secret? Is there a code? To Razormix 节奏驾到。 Scusa, ma è difficile parlare quando il tempo è così breve. Vorrei dirti così tante cose.

I'm so out of time. Stilettos and broken bottles. I'm spinning around in circles. I'm in the Portland, but you can't say, oh. I'm right over here. Why can't you see me? Oh. I'm giving it my all. I'm not the guy you take. Ooh, I keep dancing on my own. And oh, I'm not. And oh, I'm not. So I'm but still so the lights go, the music dies. We can't explain. Maybe we're helping each other escape. I'm with ya. Who knows the secret tomorrow will hold? We don't really need to know. 'Cause you're here with me now, I don't want you to go. You're here with me now, I don't want you to go. Maybe we're perfect strangers. Maybe it's not for.

listening to Resonance 节奏驾到。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节奏驾到 Raisin Ma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欧美音乐的混音单元，今年的一些个欧美主流音乐当中的混音单曲加上混音组合会有什么样的一种化学反应，今天为您慢慢呈现一下啦。继续来关注 DJ Snake featuring Popular Sunshine Middle 以及更多精彩音乐。 Can come back the time to make it all right for us. I promise to build a new world for us two, with you in the middle. Lying down beside you, what's going through your head? The silence in the air felt like my soul froze. Am I just overthinking feelings I got? This gut feeling I'm trying to get up. Darling, all I know

listening to Resonance 节奏驾到。 刚刚我们听到过了像是 Relax With Your Love 以及 Back to the End 还有 Racing 以及像是 Give It to You Move Your Body 像这样的一些音乐内容了，而稍后时间呢我们也会跟朋友们继续分享更多的精彩的电子舞曲的音乐的混音带，来自于 DJ John， 包括有来自于 Mike Miller 带给我们的 Up On You， 还有来自于 Matt Joe 带给我们的 Hard to Find。 这里是节奏驾到，欢迎大家，我们一会儿见。 I got a freaking secret.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饭点资讯。 开业啦！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啦！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昨天，《明日之子》第二季最强厂牌荣耀战在北京举行。经过四轮比拼，新推官吴青峰所带领的选手蔡维泽夺冠，获得年度最强厂牌。华晨宇的选手田毅获得黄金厂牌。李宇春的选手四外哥获得白银厂牌。三大赛道表演秀中，近日被曝身体亮红灯的华晨宇坚持上场，与本赛道选手田毅合唱了《巨鹿》。虽然在比赛现场，华晨宇声音仍有些沙哑，但他依然表示自己恢复了很多。吴青峰和赛道选手蔡维泽组成青菜组合，一起演唱了苏打绿的《燕窝》，而选手四外哥则与盛世美颜的选手合唱表演新推官李宇春的作品《流行》，展现了满满魂魄。李宇春临时起意滑步上台，惊喜加入表演，成为当晚的一大看点。此次九大厂牌的选手回归《明日之子》的舞台，合唱了本季主题曲《明日等你》，第一季的师兄们也回到了熟悉的舞台，为师弟们加油助威。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hythm 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后一个时段的节奏驾到正在播出，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为您带来，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耳边的作品呢，这是来自于 Sony Folder 带给我们的 Sony Folder in the House。还有稍后我们会送出 Alf On After Party， 以及来自 Disclosure 带给我们的 Moves Like Jagger， Moves Like Miss Jackson， 还有 Fanta Boys 带给我们的 Pump It All。 那当然了，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来自于 Janet Jackson featuring Nelly 带给我们的 Caught On Me。 不要走开，锁定这里，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You'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We'll be right back. Your music first, your physical horn or the drum? It was either or. Like sometimes I do the sample and I'll put drums to it. Sometimes I do the drums and get that rocking. Look at here, the crowd. 今天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各位听友们热心关注我们的欧美音乐的沉浸聆听了，我是 Mr. 常小航，我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稍后的能量音乐节目，明天见。 When did you start making your music first? Was it the horn or the drum? It was either or. Like sometimes I do the sample and I'll put drums to it. Sometimes I do the drums and get that rocking.